我是洪松仁，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驻日本奥运特派员岑浩谦，我会在东京同大家捕捉呢一度嘅气氛。当然，仲有大街小巷出现嘅奥运人同埋奥运事啦，必定会令你有如置身东京一样。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 唯有 奥运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星期四的下午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你好啊，陆宇光。 你好啊，陈燕平。你好，各位听众。 今日第一个小时，我们不如都跟大家讲一讲一些跟疫情相关的问题。有两样东西其实都值得大家留意的。第一呢，就是最近都出现了起码有成十几宗的不同的个案，就是他们是接种了疫苗的，有些甚至是接种了两剂疫苗，也都出现一个感染的情况，这个值得留意。而第二个值得留意的就是近日有一个就是涉及到是沙特的沙特阿拉伯领事的子女，咁系两个即系13岁嘅同埋11岁嘅小朋友嘅。咁佢哋嚟到香港之后咧，就发觉佢哋两个都系感染咗新型肺炎嘅。咁不过咧，其实佢哋嚟港嘅第二日咧，已经系到访过好多嘅地方噶啦。 是啊，根据食卫局的披露，其实就是这两位的沙特阿拉伯驻港领事的仔女就住在太古城的唐公阁。上个礼拜五呢就是由经卡塔航空就是的航班来到香港的。根据披露，他们在到了香港之后第二天都去过不少的地方，包括是山顶广场、东汇城和东涌缆车站等等。现在呢这两位的感染的少年啦，或者是小朋友啦，他们都有4名的密切接触者嘅，包括2名家人啦，1名司机同埋1名嘅外佣咧，都送咗去咧系隔离营嗰度强制检疫噶。 其实咧值得留意一样咧，就系如果根据翻即系而家嘅一啲嘅相关嘅规定啦，咁咧就系话喺除咗总领事或者系同等又或者较高级嘅驻港代表同埋政府人员之外啦，其余咧喺过去21日曾经逗留喺中国以外嘅地区，并且系履行咧同政府相关运作嘅机构人员咧，就必须要喺所属机构安排嘅地点自我隔离21日嘅，并且咧系要隔离期间咧进行重复嘅病毒嘅检验啦。咁如果我哋翻查翻咧，即系沙特咧而家就唔系属于啲即系 A 一啊嘅高风险啊嘅地区嚟嘅。咁不过咧，佢哋由于根据我头先所讲嘅嗰个相关规定啦，理论上咧，他们是应该来香港之后就需要有一个自我隔离期，理论上是不是应该没那么快可以离开到屋 企嘅咧吓。 咁所以如果根据咧系当局嘅披露咧，咁如果呢两位染病嘅子弟咧系嚟到香港之后，系第二日咧已经去过唔同嘅社区嘅地方咧，就有可能咧系违反咗咧就系香港当局要求佢哋遵守嘅一啲隔离嘅措施啦吓。咁但系就究竟点样咧，就可能要有待跟进啦。 嗱，咁但系当然最重要咧就系个讨论点就系系唔系应该收紧一啲隔离嘅要求咧，即系譬如佢哋本身佢哋系属于啲领事嘅仔女嘅时候，咁究竟啊同样嘅呢啲嘅豁免规定啊，系咪都应该要应用喺佢哋身上咧？呢个就系一个相关嘅讨论啦。咁而第二个咧，亦都系同我一开始提到嘅一个相关嘅讨论嘅，就系由于近日啦有多宗嘅个案咧，都系咧嗰啲人士系接种咗一剂或者系完成咗第二剂嘅疫苗咧，亦都有感染到新型肺炎嘅。嗱，咁较早之前咧，其实我哋咪将一啲已经系接种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嘅人士咧，佢嗰个嘅检疫期咧咪缩减咗嘅，咁呢度咧亦都引发另一个讨论啊！咁究竟系唔系一个稳阵嘅安排或者系稳阵嘅措施呢？1872311，不如转头咧，我哋请啲专家嚟同我哋倾倾。咁但系对于呢两项嘅措施有啲乜嘢睇法？特别就系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嘅人士，佢嘅强制检疫期啊，系唔系就可以缩短呢？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讲讲你嘅睇法噶噃。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7月22日朝早10点，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食环署防蚊及灭蚊的工作，指食环署不能够单靠监察白纹伊蚊去评估全港的蚊患。申诉专员赵慧贤： 蚊患指数咧喺以往咧一向咧都系比较咧技术性一啲嘅，只系列出咗个数字，而冇咧去讲解唔同嘅级别代表啲咩嘢，同埋呢个级别代表咗市民咧同埋其他嘅机构咧应该有啲咩嘅相连嘅反应，同埋佢哋嗰个措施要做啲咩嘢。 晏昼4点，警方国安处拘捕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5名干事。指他们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出版3本儿童绘本。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咁行动咧，主要系针对咧系有人发布咗好几本煽动性嘅儿童刊物。呢个羊村嘅系列咧，其实咧都系透过一啲嘅儿童漫画，将一啲细路仔系冇办法理解嘅政治议题，透过佢所谓一啲好简单嘅、好靓啊、出得唔错嘅工作得唔错嘅儿童刊物咧，好简单化、好美化一啲嘅违法行为，旨在咧就系荼毒嘅儿童。 本港新增1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患者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当局话佢喺4月嘅时候已经喺香港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不如咧，陆宇光，我哋即刻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就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啊，请教一下相关嘅问题先。你好啊，潘烈文教授。 教授你好。 你好。 系， 首先请教你咧，就系寻日确诊咗咧，就系沙特驻港领事嘅两位仔女咧，都系感染到新冠病毒啦。咁其中咧，最少一个人咧都验出咧有变种病毒咧，就系 L452R 嘅咁。咁因为佢哋咧就系佢哋喺根据而家个规定之下咧，系可以唔使去一啲嘅酒店或者系检疫嘅措施嗰度咧，去到做一个强制检疫，而系咧就系因为佢哋系领事仔女嘅关系啦，咁就佢哋可以在自己安排的地方，譬如家居咁去自我隔离啦，咁但系咧就见到有一个嘅违反嘅情况咧，可能出现咗。你觉得其实系咪应该要收紧相关嘅措施，令到即系譬如有啲专家都讲话，系咪应该要即系所谓闭环式管理吓？从佢咧嚟到香港之后咧，已经闭环式咧就系去到佢哋即系自我隔离嘅地方，防止呢啲嘅个案可能会流出社区咧。 我咁其實會覺得比較困難，因為其實呢啲咁嘅措施咧，都係講一啲大家會唔會去遵守嗰個規則去做啦。咁如果佢就係新嘅規則嘅話，佢都可能有第二個方法咧，令到啲規則令到佢控制唔到佢自己。咁所以我諗都比較難，所以我諗反而要尊重翻究竟嗰個規則，大家咪能夠尊重去做到呢樣嘢。咁今次睇到咧係真係有人違反咗嗰、那個即係、家居隔離嗰個問題啦。咁我諗要正正反映翻究竟點樣能夠提醒翻佢哋，令到佢真係知道嗰個著眼點喺邊度。 嗯，就是有啲人嘅讲法甚至係呢，就算係呢啲嘅领事或者领事嘅亲属呢，佢係因为可能住喺社区㗎，可能住喺即係譬如今次咁啦，係住喺太古城嘅啲屋苑入面。咁佢哋其实同其他嘅社区嘅居民可能係即係同一栋大厦有啲垂直打横嘅一啲接触啊，咁都有可能係将呢啲嘅病毒流入社区㗎。所以呢，其实係咪仍然容许佢哋住喺呢啲社区呢？ 嗱，咁今次就睇到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家居隔離佢係咪喺家居裏面咧，即係逗留啦。咁我諗亦都相信咧，就應該佢會陸續家居隔離嘅時候咧，都會做測試咧，睇下佢哋會唔會有呢、這個這個新冠嘅反應嘅。咁所以我諗要跟足嗰個程序去做啦。其實啊，如果將所有嘢都分全部隔離嘅話，咁我哋有冇咁嘅資源去做呢啲咁嘅嘢？係咪咁嘅係做得最好咧？因為其實講緊呢啲都係小朋友嚟嘅，咁佢哋究竟？小朋友話佢點可以隔離啦？咁其實都反而衍生咗其他唔同嘅問題。我諗最主要係緊我哋現有嘅規則係咪做得好，係跟進得好，而佢哋能夠遵守嘅呢樣先係個着眼點咯。因為所有嘅嘢咧都冇可能完美嘅啊。咁如果我哋而家呢刻咪問題就係、是、個措施係有人唔跟守唔遵守嘅話，我哋就點樣反應翻？同你講翻點樣能夠可以做翻好呢個措施，能夠所有人都遵守先至係緊要咯。 嗯，即系其实言下之意咧，自律系最紧要啦，系咪？ 嗯， 其实讲紧公共卫生嘅话咧，每样嘢咧，个个都系讲紧希望能够点样为社即系公自律。去點樣為大家去保護到大家咧，先係著眼點咯。即係其實所有嘅法律咧，或者所有法例咧，其實都唔能夠咧完全阻擋到所有嘅漏洞 嘅。嗯，另外一樣咧都想問啊，就係、是、近日咧都出現咗十幾宗嘅個案咧，佢哋本身係有接種咗疫苗嘅，有啲打咗一劑或者係接種咗兩劑嘅，咁但係咧仍然係發現佢哋感染咗新型肺炎啦。即係譬如咧最新就係今日咧亦都新增咗一宗啦。咁佢係由美國咧喺今個星期二咧乘坐航机咧由美国嚟到香港嘅，亦都系带有咧 L452R 变种病毒株，咁佢亦都咧已经系其实四月嘅时候咧已经完成接种咗两剂嘅伏必泰疫苗噶啦。嗱，因为而家根据咧即系政府早前宣布嘅规定啦，如果接种咗两剂疫苗咧，佢哋嗰个检疫期咧系可以缩短嘅。咁但系因应住最近呢十几宗嘅个案，其实潘连文教授即系有冇必要咧系再去收紧翻相关嘅安排，而唔系以一个佢接种疫苗与否作为一个放宽的条件呢？ 嗱，咁而家我哋知道打咗疫苗之後咧，可能有一啲嘅變異株，譬如話而家講緊 Delta 變異株咧，係會可能感染到呢啲咁嘅一啲咁嘅打咗病呢個疫苗嘅人啦。咁但係有幾樣嘢就係咧，打咗之後咧，我哋知道佢哋唔會有嚴重病徵啦，同埋咧我哋都知道咧，打咗呢啲疫苗嘅人咧，佢嘅病毒數量咧喺一啲唔同嘅研究都睇到咧，個病毒數量係減低咗嘅。咁而且咧個傳染俾人嘅機會咧，亦都相對嚟講減低啦。而家問題嚟啦，就係話究竟我哋幾時佢可以隔離幾耐咧，先至會可以減低個傳染波率咧？而家我哋其實冇一個定案啊。咁當然我認同咧，就係話而家又突然間有呢個 Delta 變異出現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要再睇睇究竟七日嘅quarantine 嗰個制度咧，係唔係一個能夠減低社會嘅感染嘅風險咧？我諗都要需要一啲。多啲嘅即係數據咧，去睇翻究竟七日係咪一個好嘅時間？咁而家咧，我哋其實係都好多唔確定嘅因素。我哋知道打疫苗個病毒數量少，傳染機會低，但係佢係咪完全係冇機會咧？咁我亦都知道未必一定。咁嗰隔離嘅時間七日定係兩個禮拜先係一個好嘅數據咧？其實我都要睇翻唔同嘅一啲研究咧，先至能夠俾到一啲科學性嘅嘅數據出嚟咧，去。讲紧七日定系或者以更长嘅时间系为之更加好。 但系潘连文教授，我哋去睇数据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究竟要睇即系几多嘅数据先至可以做到呢个科学嘅决定咧？嗱，而家我哋暂时就睇到，即系譬如以香港嚟讲啦，系有十几宗啦，即系有冇话其实我哋应该要系睇，譬如去到三位数字嘅一啲嘅宗数嘅数据，定系点样嘅数据先至可以做到呢个决定啦？ 我哋其實應該已經知道咧，打咗疫苗咧係對 Delta 變異株咧個保護力係低，呢、這個已經係不爭嘅事實㗎啦。咁反為就係問題，打咗之後佢哋感染咗，佢哋嘅感染性有幾高？ 嗯， 呢一個我哋係未有足夠嘅數據咧，去講得出嚟啊。咁唔係再講香港，其實全世界都未必有個足夠數據咧，知道打咗疫苗之後，佢哋 Delta 變異株佢究竟個人有冇感染性？感染性係短咗幾多？呢樣嘢咧就需要多一啲嘅數據去支持啦。咁啊，咁呢個會比較難啲咧。而家呢刻咧去做一個決定， 即係其實都要等國際嘅研究係咪啊？ 我諗都要需要啲唔一定國際嘅，即係我諗有唔同嘅一啲地方咧都發布佢數據之後，我哋比較清楚究竟佢會傳染力有幾高啊？即係打咗疫苗之後，係咪會其實發覺原來佢哋打咗之後咧，其實傳染力嘅數據功率好低嘅。咁嘅時候，我哋可能即係講七日。啊，或者更短時間都未必一定是不好的喎、哦。咁我哋就即係始終呢、這個啊新冠病咧，就會其實會將會喺人裏邊咧，即係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哋已經開始慢慢諗下，我哋點樣可以接受呢個病毒同我哋共存？我哋共存嘅時候用咩方法去做？啊，究竟我哋係咪接受到一啲社區裏邊可能有一啲個別嘅例子嘅個案啦？啊，咁就我哋都要去社會討論咯。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是、當我哋個數據咧未係好充分嘅時候咧，我哋而家就做咗一個放寬嘅措施。咁其實係唔係我哋應該要用一個比較審慎嘅，就係、是、收翻緊呢個檢疫嘅日數嘅要求，再去等待我哋有充足嘅數據，再去證明原來他們打完兩針之後，就算他們感染了那個傳播力都是低，然後我們才做放寬，這個會不會是一個更加審慎的做法呢？ 這個我想相對來說是比較理想的做法，就是我們有數據支持究竟我們去七日是不是一個好的時間呢？我們都現在這刻，如果給我或者我現知的話，我其實說不到個答案給你聽，七日是不是一個好的時間。 但我哋而家需唔需要，即系因为已经放宽咗啦，我哋需唔需要翻翻转头？ 有啲人建议撤销翻， 系咯，翻翻转头咯，需唔需要咧？ 咁呢个要社会嘅讨论啦。咁当然，我觉得如果有多啲数据去支持嘅话，会比较理想啦。 系 嗱，其实咧，大家都开始去讨论咧嗰个疫苗嘅效用啦。头先都讲咧，即系你都头先你都有提及话一啲疫苗嘅效用嘅。但系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咧，专家嘅理解都系讲紧咧，即系如果人口里面咧有七成咧系接种咗疫苗之后咧，就可以达到一个群体免疫嘅效果啦。咁但系近排咧，即系医学界开始出现啲讨论，就系、是、随住呢个变种病毒嘅出现咧，其实呢个数字仲系咪一个即系参考嘅一个水平咧？可能因应住变种病毒嗰个发展，我哋要调整一下嗰、那个即系对于疫苗可以保护或者达至群体免疫嘅一个目标嘅一个期望咧。 呢、這个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嘅指标嚟，因为如果冇指标嘅话咧，永远都唔能够去落实做一啲嘢。咁所以七成，我固然知道嗰个疫苗个功效可能有啲疫苗咧未必有我哋想中咁高，但系如果你而家呢刻连讲紧最低限度嘅讲七成嘅都做唔到嘅话，再有其他额外嘅理由话令到有次其他人唔打疫苗嘅话咧，我覺得反为系一个对住住事咧唔会有一个帮助。 嗯，我留意到一啲專家講到話咧，即係隨住而家變種病毒啦，即係疫苗嗰個嘅成效可能有啲減弱啦，咁可能要令到個接種率再推高到八成幾、九成幾，先至達到嗰個免疫屏障個水平啊！你同唔同意呢啲講法啊？ 這個會當然我在我個人眼中的話，我覺得越高越好啦。但事實上就是有些譬如說現在香港未必有12歲以下的他們能夠打到疫苗，這個我們做不到。如果根據一些種種的理由，其實做到八成的話，其實都已經是比較是已經是我想是很理想的了。所以我想即七成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八成是做得更加好。咁啊，我哋要明白接受呢個現實咧，就係、是、個疫苗而家呢刻嘅話咧，我哋係未必係一個完美嘅疫苗。但係如果我哋唔用嘅話咧，其實有更加多人咧會感染到咧，以至去到譬如話有一個嚴重嘅病徵啦，以至到醫院或者個資源咧更加咧係負荷更加高嘅時候咧，我哋就仲更加難咧喺社區裏邊咧去真係可以正過翻啲比較正常啲嘅生活。 政府咧今日开始咧就延长社交距离措施咧，再多两个星期啦。咁但系亦都调整咗部分处所嘅限制啊。其中一个就加入咗活动场所嘅，喺活动场所入边咧举办会议啦、展览啦、典礼啦，同埋庆祝活动等等咧，只要系符合咗一啲嘅人数限制嘅规定啦，就系话即系场内唔准饮食啊，人数只系可以系嗰个场所容纳量嘅50%咧，咁都可以举行嘅。咁另外就系话，如果系有三分

是理解的，但是如果一有啲有冇啲制度，即係當有個案本地個案嘅時候，我哋能夠點樣幾盡快可以將呢啲所謂嘅聚集咧，嘅聚會咧係能夠避免嘅話咧，咁嗰個反應有幾快咧，其實係好需要咧，即係有一個比較清楚啲嘅指引啦。咁我哋可以比較容易啲，即係跟到咧，即係譬如真係揾到啦，我哋即係即日就開始禁止呢個活動。咁但係，相对来讲对社会的运作会有几大的影响呢，那也都是要探讨一下。 还有一个可能是都是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他说戴口罩拍摄团体照的时候呢 是可以豁免的。其实这个你又觉得怎么看呢，是不是应该什么情况之下都应该要戴口罩呢？ 我都覺得係即係打咗兩針疫苗嘅話咧，能夠去做呢樣嘢咧係比較穩妥咯。 另外咧，我都想請教教授咧，點樣睇而家全球嗰、那個Delta 變種病毒咧嗰、那個威脅啊？咁都見到咧，世衛咧都講到話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已經擴散到124個國家同埋地區啦。咁有啲國家咧就3/4嘅確診個案咧都涉及呢種嘅病毒啊。咁同埋咧都見到啦啲就算係疫苗接種率比較高嘅國家啦，例如係有啲專家都講話，即係譬如瑞士啊、以色列啊、英國等等咧，近排咧都俾翻呢只嘅 Delta 变种病毒咧所攻陷啊，咁所以就大家开始担心咧，其实疫苗对于即系呢种 Delta 变种病毒咧，即系嗰个保护力有几强咧？咁而即系点样避免咧？就是、香港成即系、就是、就算接种率高都好啦，即系避免香港步呢啲国家嘅后尘咧，就系、是、打咗针都可能咧出现一个爆发嘅情况。 咁 Delta 嘅病毒其實真係喺全世界咧蔓延得好快，咁其實好多國家啦，咁似香港引即係本地引即係外機場揾到嘅個案，其實好多絕大部分都係一啲 Delta 病毒，咁就係、是、即係真係一個引即係危機喺裏邊。但我諗最大家明白咧，就係話嗰個疫苗咧，除咗避免感染之外咧，其實咧係絕大部分能夠咧減低人有一個嚴重嘅病徵，以至係甚至係死亡嘅。譬如話一啲比較，即係揾到知道 Delta 係嘅病毒株係好多出現嘅地方咧，譬如話歐洲啊、美國啊，你睇得翻佢個死，即係打疫苗之後咧，嗰啲死亡率啊，或者係嚴重病徵嘅數據咧，係其實都冇乜高度嘅。相對嚟講，比以前係即係比未有疫苗注射之前咧，係咧爭好遠。咁所以我哋知道縱管個病毒未必能夠咧可以被因為個疫苗注射而控制得好，但係佢哋感染咗之後，佢哋唔會有嚴重病徵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保障嚟咯。所以疫苗嘅作用，除咗保護自己之外咧，係即係可能避免感染啦，其實都可以保護一啲咧係嚴重死亡嘅病徵。 教授，以你了解咧，其實科學界有冇研究緊點樣去應對呢個變種病毒咧？即係譬如疫苗上係咪需要打第三針，又或者咧係研究更加新嘅一啲加強劑啊，去到應對呢個變種病毒咧？ 我諗即係有幾個方向啦。咁譬如一個比較理性啲嘅方向，就好似變咗就係季節性流感咁樣，即係每年咧可能要打一針嘅疫苗啦。咁嗰個疫苗咧就係隨著時間可能揾到一啲流行嘅病毒株去做呢個疫苗株啦。咁以至咧可以更加貼近人當時流行的情況，以致避免感染。咁另外一些可能就比較長遠啲啦，就是、一啲頭先你所講嘅，可能即係啲新型嘅疫苗啦，佢能夠咧可以涵蓋唔同嘅病毒株嘅情況嘅，咁可以咧打一段打咗之後咧一段長嘅時間咧去避免呢個感染。但係呢一個咧就唔會咁快出現啦。咁所以我諗都係比較清楚，可能會見到嘅就是、將來可能會有每隔一段時間每一年要打一次新嘅接種新嘅疫苗咁以致咧能夠咧可以產生個抗體對抗當時嘅病毒株，咁即係情況就好似流感咁樣，咁我哋大家都接受咗流感係一個疫苗注射係能夠減低病情啦，控制到病情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都可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咯。 好啊，多谢晒你，潘连文教授，唔该晒，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嘅教授嚟嘅。嗱，有一个少少嘅澄清啦，刚才讲到咧戴口罩嘅规定啦，咁其实咧如果根据翻政府啊喺寻日所公布嘅新闻稿咧，佢就话即系喺一啲嘅活动场所咧，嗰个团体活动咧就系佢哋参加者咧系需要分组嘅，就系每组嘅来宾或者参加者咧系唔可以超过4个人啦，又或者系同 住一户的人数就以较多者为准，而他们影团体照的时候就除外了，即是说他们影团体照就可以多过四个人的。不过呢，参加者在影团体照期间都必须是要佩戴口罩的，这个做一个澄清先。另外都有一个即是少少的补充啦，关于呢就是头先提到沙特领事的子女，他们其实是不是属于一个可以豁免在家居自我隔离的人群呢？咁样咁其实呢亦都有传媒呢向政府的几个部门呢是查询过的，就是查询呢边一类的领事家属呢是可以豁免检疫啦，满足啲乜嘢条件之后呢就可以离开家居啦，咁同埋嗰沙特嗰两个子弟呢离开屋企呢是咪符合规定啊等等。咁不过呢暂时即係就未有政府嘅进一步嘅回复同埋补充嘅。咁1872321，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㗎。有黄小姐，你好黄小姐。 黄小姐你好。 你好节目主持。 你好请讲啊。 我都想即係討論呢，你而家討論緊呢個沙地嗰兩個個外交人員嗰啲子女呢，我覺得呢就我哋政府係咪即係唔應該再俾嗰啲所謂有特權身份嘅人有豁免呢？因為呢，難道呢佢有特權身份人呢病菌就唔會佢就唔會有病菌呢？難道我哋啲普通平民百姓冇特權身份嗰啲就一定有病菌呢？我覺得香港政府咁耐以嚟做嘢都係好我覺得佢即係好懦弱嘅。如果佢當時走過嗰大半年，如果唔係佢任嗰啲嘅嗰啲海員啊，或者嗰啲飛機師嗰啲咁樣入嚟香港咧，根本我哋就香港唔會鬧到今日咁樣嘅。但係佢都好似似乎都好似冇呢啲咁嘅感覺嘅喎。你好似你嗰兩個今日沙特阿拉伯嗰兩個外交人員嗰啲家眷，你除咗佢嗰個父親係你都話勉強俾你有特權啦，但係佢啲家眷點解佢都要享有特權呢？因為呢啲咁嘅人咧。在他的國家裏面他更不用尊重法律，因為他有特權嘛。他覺得是不是來到我們香港，你香港這麼小的地方，我用什麼尊重你的法律、他好像你今天才抵達他那兩個十多歲的家眷，他聽日就去我們香港的旅遊區那裡播毒，我覺得他很狠、 不如這樣說、不過、我想黃小姐呢聽到你的意見、但是也都要、這樣說的，如果根據現在的資料呢，其實、你又不即他們是需要在他們一個指定的地點那裡去做隔離的， 他們安排的地點、 他們安排的地點去到隔離的。其實呢關於即而家嗰兩個沙特領事嘅子女咧嘅情況咧，有一啲嘅細節咧，可能都要有待進一步嘅澄清嘅嚇。多謝曬黃小姐嘅意見嚇。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另外嘅一位聽眾啊，黃生啊，黃生你好， 你好， 係你好，係， 請講啊。 想講講智利最近咪出咗個報告嘅，因為智利都係打科興同伏必泰噶嘛，咁佢就嗰個醫學報告就係、都幾權威嘅，就係話伏必泰係嗰個保護力啊，如果遇到變種病毒嘅時候，那個保護力係高過科興，大概係接近三成嘅。咁呢個我諗專家唔否定啦嚇，即係咁。但係我所希望咧就明白而家即係科興咧就二月尾開始打噶嘛，今年咁由啲高官係即係去示範啦，打先啦，咁啊打咗兩針啦，佢哋係咪？但係都有已經係過咗成四個月噶啦。咁我覺得如果香港有專家係都話希望打第三針嘅時候咧，加強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希望高官咧係可以做一個即係以身作則咯，係打試下示範打第三針，因為咧而家咁啲藥苗就可能就係到期啦，即係科興嗰啲，咁你再谷第一針咧就冇乜意思嘅，應該係谷第三針，即係等呢嗰啲打咗兩針科興嗰啲人士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再打第三針，咁樣我覺得就穩陣啲。如果唔係咧，啲保護力已經下降，相對同伏必泰比咧下降咗咁多嘅時候咧，即、就、係、是、對於面對 Delta 病毒嘅時候咧，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嚟嘅。我講 好，多謝曬黃先生。不過亦都真係要補充啦，即係係咪要接種第三針，又或者係邊啲人士先要接種第三針咧？咁 其實咧就係有關嘅專家咧，佢哋都仲喺度研究緊嘅，係啦，即係都未有一個一致嘅消息。 頭先咧，阿黃生都講過話，智利有啲研究咧，咁都即刻上網揾一揾啦。咁智利有個研究就都建議咧，係接種兩劑科興嘅疫苗嘅人士咧，就再補多一針咧，去對抗咧就係一啲嘅高傳播力嘅 Delta 變種病毒株嘅。咁但係就究竟係咪香港會採用咧，或者即係其實全球嘅科學界點樣去睇呢個嘅做法咧？咁呢個都有待專家去繼續研究啦， 系啦，咁同埋咧，如果根據翻即系智利嘅頭先講嘅資料啦，就係佢哋咧係分析咗超過1000万人嘅數據，其中咧420万人咧已經接種咗兩劑嘅科興疫苗，有效率咧係65.9%嘅。咁啊，呢個係相關嘅研究嘅一個資料嚟嘅。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不如同大家講講旅遊業嘅問題。旅遊業嘅問題，因為咧就係喺香港同新加坡開通嘅航空走廊咧，就又要再押後啦嚇。咁啊，情況係點咧？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個星期繼續講緊一啲常用嘅英式英文嘅口語，我嚟形容人嘅口語。今日講嘅呢個字咧，蕭叔自己咧都成日用嘅，就係咧形容一個人聰明啊，通常話 he's bright 啦 ，he's clever 啦。而如果形容人蠢蠢地咧，我哋可以話咧 he's dim, dim adjective。即是 not very bright 咁解，即系呢个人咧唔系非常之聪明啦，系轻微地蠢蠢地嘅。俾个例句大家先 ，he's a bit dim，he's a bit dim， 即系咧佢咧即系唔系非常之聪明噶，轻微蠢蠢地噶咁样。咁啊，相反词啦，头先同大家讲过啦，就系 bright，B-R-I-G-H-T。Okay， example sentence， Uncle Hugh is a very very very bright person。Dim 咧就可以话 he's not dim at all。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港台电视31八点黄金五合一全新节目。大师对谈， 这个新节目叫做大师对谈，分别有这个全灯法师和我林以乐做主持的。那我们会每一集都按照不同的题目，是用这个的宗教啊、人生哲理或者心理，很轻松地跟大家分享。 星期四晚八点钟，港台电视31八点黄金五合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跟住想同大家讨论下咧，到底喺乜嘢情况之下，香港咧先至可以同其他地方咧开设以前我哋叫旅游气泡啦，咁但系新加坡咧而家就叫空中旅游走廊啊。嗱，陆宇光，新加坡咧佢哋自己就将个名咧就改咗做空中旅游走廊啦，咁样，咁但系咧日前啊就系商经局咧就宣布咧就系基于近日新加坡嘅确诊个案上升咧，就认为咧而家系冇唔具备条件咧去启动呢个旅游气泡嘅，咁亦都话要喺八月底嘅时候啦，再视乎咧新加坡实施一个加强抗疫嘅措施嘅成效同埋全球嘅情况啦，先至去咧进一步检视咧下一步嘅安排。呢个系双方同意嘅一个决定嚟嘅。 咁睇翻香港同埋新加坡嘅之前想建立一个旅游气泡咧，都先后两次所谓真系做唔成啦吓。咁啊，原定咧就旧年11月咧就第一次启动。咁但系咧，因为本港咧就爆发第四波疫情啦，咁就系要煞停啦。过咗半年之后咧，又再想倾呢个旅游气泡咧，就轮到新加坡嗰边疫情转差啦。咁到而家咧，就系其实都见到新加坡咧，都仍然系讲紧单日咧系过百宗啊吓，咁个数字都仍然系创紧新高噶。咁所以咧就系睇嚟咧，即系呢一轮再倾旅游气泡咧，都系未倾得成啊。咁啊，其实旅游业界咧就当初咧都系准备咗好多嘢咧去迎接呢个港星嘅旅游气泡。 氣泡啦。咁去到第三次啦，都好似係要爆破嘅時候。咁其實旅遊界又會唔會好失望呢？ 係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啊請嚟啊旅遊業議會嘅主席黃俊達。黃俊達你好， 你好， 你好啊，你好。 點啊？旅遊業界有冇好失望啊？ 我坦白讲，我哋都希望系可以尽快开通到嘅，因为都等咗好一段时间啦。咁现时虽然已经开放咗一啲，譬如本地游或者甚至系本地游轮，但系我哋都好期待有一个缺口，就系或者喺国际市场上面，我哋都希望可以尽快打得通一个，即系以前叫气泡啦，咁而家好啲嘅叫做通道吓。咁我哋都希望冇咁容易爆破啦。咁但系而家睇翻嗰个。國際上面其實唔同嘅地方地區，咁其實新加坡嚟講，始終我哋都覺得係最具備條件同我哋開通到一個即係自由往來旅客往來嘅地方，咁同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俾到其他嘅地區可以仿效嚟到去同我哋開通到一個旅遊嘅互通嘅。咁除此之外，我哋其實國際上面我哋知道，其實新加坡開唔開到，我哋覺得都係一個試驗性質，反而是內地那方面我們更加即旅遊業界我相信是很期望和很期待，因為始終兩邊我們現在香港的疫情也都已經相對穩定了，無論是內地或者澳門，我們都說了內地和澳門都已經通了一段時間，還有開通了內地呢，相對來說對於香港那個無論是整體的客量或者是旅客呢，那個的市場呢都是相對比較大，咁對整個旅遊業界呢嗰個幫助先至係會比較有即係實質啲嘅幫助，咁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嗰方面喺呢度可以加速去推展嘅。 但我見呢你哋有啲旅遊界嘅同業就話呢，對於旅遊氣泡再度延期呢已經延遲到冇感覺喎你係咪咁樣呢？ 咁當然其實我哋當然唔希望佢繼續延遲啦，但係喺客觀條件都要滿足咗，尤其是一啲防疫嘅要求啊，當地嗰、那個數字上面係咪可以係滿足到一啲政府專家們嘅標準啊，咁先至可以做到。因為與其勉強開，如果真係又留咗一啲嘅個案入嚟嘅話，分分鐘令到我哋而家可能難得嘅社區嘅一啲逐步限聚令嘅開放都冇咗嘅話咧，我相信市民都唔想見到嘅。但係我哋都強調，即係起碼扭翻個平衡咯。因為業界而家始終我哋都已經係即係。入面對咗咁嘅冰封嘅時期好一段時間啦，即係如果做唔到生意嘅，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有其他嘅實質支持，俾到業界可以去過到呢個難關嘅。 另一個港人非常之去中意去旅行嘅地方就係日本啦。咁日本近排咧就有啲嘅報道話咧係希望推出一個疫苗護照嘅計劃啦。咁同埋咧就係同咧係超過30個國家咧可以共同使用呢個疫苗護照啊。不過咧，就唔包括美國同埋中國啊，咁相信香港都係其中一部分啦。咁睇嚟可能好多香港人即係想去日本旅行嘅計劃都未能夠實行喎。 但係日本嘅方面，我哋都了解係當然香港人好喜歡熱愛去玩嘅地方啦。但係暫時嚟睇，譬如而家奧運佢哋都仲有依然係有好多嘅個案係出現啦。咁無論係一啲大城市東京啊、大阪，甚至係一啲比較二三線嘅地方，其實都相對嚟講個疫情，我相信都唔係咁穩定，未必係一個咁適合旅客即刻前赴嘅地方。可能都係就算開通，都係會以一啲係商務旅遊啊，或者係有啲嘅限制嚟到去俾大家出入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長遠嚟講，我相信呢一啲地區可能佢哋要相對長嘅時間咧，先至可以俾到一般嘅市民旅遊，佢哋去前赴當地啦。 我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咧？即係係咪即係話，就算如果日本咧，佢真係推出咗疫苗護照，我就算當佢真係包埋香港在內啦，其實旅遊業界都會係比較審慎地去睇係咪舉辦呢一啲可能疫情嘅狀態比較嚴重地區嘅旅行團，係咪咁樣理解啊？ 第一我諗要睇返所謂嘅疫苗護照真係推出嘅時候佢有咩限制啦，會唔會係小朋友會唔會打得啦，會唔會用到啦，而相對出入嘅時候係咪亦都有一啲嘅額外嘅費用，譬如一啲檢測啊，呢啲都係通常係國家開通嘅時候都係用者自付嘅原則嘅。咁呢啲我相信都要睇下有冇，而且有冇限額啦，呢個 都係相對嚟講都會影響到嗰、那個旅客出游嗰個嘅計劃嘅，所以呢啲都要睇翻整體個計劃推出嘅時候咧，我哋先至評估到嗰個嘅用量或者需求係咪真係可以好大啦。 嚇、啊，黃俊達或者好直接可以比較就係歐盟啦嚇，因為歐盟早前就喺香港咧就列入白名單啦，可以放寬呢個入境檢疫嘅安排。咁其實咧都見到有啲嘅旅遊業界咧係準備咗啲旅遊產品咧去歐洲嘅。以你所見咧，即係旅遊業界個部署反應係點樣噶？ 我知道都有業界係準備咗一啲產品係俾一啲旅客嚇，咁但係現時個環境雖然白名單開通咗，或者係喺歐盟個範圍之內，旅客佢哋係可以滿足咗相對嘅條件，譬如已經打咗針或者係做咗檢測嘅話咧，佢哋可能喺歐盟嘅區域入邊可以係進出嚇，而唔需要話太多嘅限制。但係始終旅客翻嚟香港咧，就算嗰個係低風險地區都好啦，咁香港嘅政府我哋都依然有一個隔離嘅措施係需要我哋市民回港去遵守翻。咁相信呢樣嘢係唔會話令到有好大嘅需求咧，係令俾到香港嘅旅客係前赴當地旅遊嘅。咁我相信都係一啲比較試驗嘅性質，或者係試下水温啦。我哋叫做業界，咁係俾業界去試下先。咁當然長遠嚟講，一定係要當地個疫情穩定，而我哋個進出入嗰個嘅隔離嘅措施亦都放寬咗咧。呢個旅遊嘅需求咧，相對先至可以係翻到嚟嘅。 好，唔該曬你，黃俊達，傾到呢度，係跟住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丽港城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龙翔道近彩虹村，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仲有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曾经有意外啦，清理咗噶啦，不过龙尾就好长啊，排到去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反方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啦，排到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喺芜湖街。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全民国际。信越控股同埋南方猛业五大跌幅股份 ：WT 集团、浙江联合投资、SDM Group 股份编号8363，即系新确科技同官允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6，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港金报16,63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61美元，卖出1,795.97美元。港汇指数101.6，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嘅，早前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场，咁但系而家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相当繁忙嘅。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嘅车龙排到近天马苑，观塘道同埋伟业街去龙翔道方向咧车龙分别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同埋常怡道，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去近九龙塘会，咁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交通都系繁忙，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信德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大会堂。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地区。在新界呢，德士古道去梨木树方向近洋屋道一段的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海滨花园，咁影响到荃青交汇处一带呢都相当车多。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去九龙方向近和蛇段都是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车龙排到安定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咧，而家近万公窝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去中环、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吓、啊，你系专业人士？ 系啊，即系我系读会计嘅，银行我做核数嘅。 佢入行18年， 有冇搞错啊？谂住入嚟系做古天乐啊、周星驰啊、刘德华咁样噶嘛？儿童组， 佢系暖巴厨神黎诺伊。 公司而家好少啦，限厨令啊嘛，唔俾煮嘢食啊嘛。 系啊， 咁啲人话你失业咯，咁话我做咩要失业啊？你厨师嚟噶嘛？我几时系厨师啊？哇，因为疫情我先煮下嘢食噶咋。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系体育评论员兼作曲人石仔石金华。我想点《十项全能》呢一首歌为香港队打气。歌曲里面提到，机会嚟到唔好再等，努力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机会不要等，所有奇迹都发生，仰着头，挺着胸，就有可能十项全能。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时间来到晚上的6:42，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直播室呢继续有陈燕平和陆宇光在度嘅。咁陆宇光啊，跟住落嚟呢我哋要讲一讲呢一宗嘅案件啊。咁因为呢警方国安处今日就拘捕咗五名呢係嚟自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嘅理事嘅。咁就话佢哋呢係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係涉及到呢三本嘅儿童同绘本嘅，咁嗰五名人士咧，包括咗两男三女啦，咁又被指咧话喺涉嫌喺旧年嘅年中到到今年咧，串谋发布、分发、展示或者系复制咧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公众特别系年幼孩童咧对于港府同埋香港司法嘅憎恨，煽惑使用暴力同埋耸使不守法。 咁今日咧就係国安处嘅高级警司李桂华咧，都喺下昼开咗个嘅记者会啦，咁都解释翻咧今次嗰个嘅执法行动啦，亦都将咧今次涉案嘅几本绘本嘅部分内容咧都展示俾记者睇啦。咁涉案嘅三本嘅儿童刊物咧就叫做《羊村守护者》啦，《羊村十二勇士》同埋《羊村清道夫》啊。咁李桂华就话咧，其中喺旧年九月出版嘅叫做《羊村十二勇士》咧，就以呢个十二港人咧就作为背景啦。咁而部分人咧就系嘅案件咧就进入咗司法程序，涉及喺香港咧就干犯咗严重嘅案件啦，咁包括系制造炸弹同埋参与暴力等等嘅。咁亦都咧系引述翻咧之前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讲过咧，另外两本嘅绘本《羊村守护者》同埋《羊村嘅十二勇士》咧都唔适合作为咧系教材书噶，咁希望大家要留意噶吓。 吓咁啊，警方就话啦，即系譬如《羊村守护者》嗰本书咧，就话书入边嘅时序表咧系对应反修例风波嘅，提及过咧有狼入侵成条羊村啦。狼嘅意思咧就系对应内地人，羊咧就系比喻本地人。面对呢啲披住羊皮嘅狼入侵啦，羊群咧系要利用羊角咧去攻击，又提倡咧羊咧有攻击能力。 咁当然啦，都有啲嘅传媒咧，咁都去到问翻阿李桂华啦。咁其实即系嗰个绘本系用羊啊、狼啊，咁去到做一啲嘅古仔嘅描述啦。咁系咪就讲紧香港过去一段时间发生嘅事，同埋系咪真系讲紧一啲嘅系咪一啲指明某一啲嘅群体咧？即系譬如羊系代表咩，狼系代表咩咧？咁啊，李桂华咧都讲到话咧，即系佢话唔系佢完全系佢嘅个人睇法啦。佢话书里面咧系有对应表噶吓，譬如话系羊村守卫战啦，咁就等于反送中运动呢、這个十二勇士咧，亦都全部系列翻佢哋嘅姓名啦吓。咁啊，亦都问啊，如果系呢啲内容系咪讲述相关嘅事咧？李桂华咧就话一定系啊吓，强调咧就唔系警察自己讲，亦都寻求过法律意见，睇法亦都一致。 嗱，不过咧就亦都要留意，其中咧另外一本嘅绘本啦，就叫做《羊村清道夫》嘅。咁如果我哋去睇翻咧呢一本叫做《羊村清道夫》嘅绘本嘅内容啦，佢只系咧喺佢第一页嗰度咧就有列到咧嗱，佢嗰个写法咧就系武汉肺炎，就系讲话譬如死亡人数啊、感染人数啊、失业率啊、回校日数啊等等咁样嘅，有呢啲咁嘅数字。但系咧，如果佢入边嗰个嘅内容上面咧，其实全部都冇去清晰讲咧，到底佢系讲紧啲乜嘢事，只系咧讲紧系一个叫做狼啦，同埋即系清道夫啦之间嘅问题。咁当然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嘅图画啦，就讲到一班嘅清道夫啦，系因为不满啦而有一个罢工嘅行动嘅。咁所以亦都有传媒问及到咧，呢本嘅绘本其实系唔系真系即系个可以推测到就系佢有一个煽动嘅意图咧咁样嗱咁啊。李桂华就话啦，即系话如果睇咗第一本同埋第二本咧，知道狼同羊嘅角色之后咧，睇第三本嘅时候咧就会对号入座，已经知道系咩故事啦。啊，咁啊，亦都话咧，呢一系列嘅书籍咧。並唔係警方虛構或者係聯想出嚟，而係刊物咧本身就有道讀 嘅。但係陸宇光，我諗都要留意咧，就係今日佢哋所引用嗰條咧，就係刑事罪行條例嘅第十條，即係發布煽動刊物咧呢條嘅條例。咁但係呢條條例其實喺以往一般嚟講咧，都係七十年代之後都應該冇引用過嘅咯，係咪啊？ 係啊，咁都有啲人去翻查翻咧，即係呢條條例嘅啲背景啦嚇，咁都見到咧，其實咧都係好耐冇去用過呢條嘅條例啦嚇。咁啊，當時咧就係呢個1938年嘅時候咧，英國殖民政府咧就引入嚟香港嘅。咁啊，到咧就係要引用嘅時候咧，咁就有啲人都揾翻啦。咁就係政府對上一次用呢個煽動罪作出檢控咧，就係要追溯去到六七暴動嘅時候啦嚇。咁當中咧就係去告過一啲嘅左派報章啦嚇。咁就結果咧就係都有一啲人士咧係被判監禁嘅。咁但係咧就到近年咧先至警方再攞翻呢個嘅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咧去到控告一啲嘅人士啊嚇。咁之前咧亦都有譬如話係人民力量嘅副主席譚德志咧，亦都係有被控咧就呢個嘅罪行啊。 嚇咁啊，譚德志嗰就係關於到咧係煽動文字嘅，而今次咧就係講係煽動刊物。到底咧呢條嘅條例係點樣嘅咧？不如咧我哋又請嚟一位嘅法律界嘅人士，就係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嘅。湯家華你好。 湯家華你好。 兩位好。 係，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咧呢個煽動刊物呢一樣嘢咧？其實佢條法例啊係應該點樣理解咧？特別就係佢嗰個煽動意圖咧係講緊啲乜嘢嘢咧？ 其實就大家唔應該淨係睇第十條嘅。其實個關鍵咧就喺第九條，就有關煽動意圖嘅定義。因為呢個罪行咧，要成立咧，必須有一個煽動意圖。其實你引一啲嘢或者你發表一啲意見咧，只係一個行為。最緊要睇個行為背後嘅目的。咁呢個煽動意圖嘅目的咧，就喺第九條嗰度咧就寫得好清楚。包括一啲唔同嘅情況，例如引起對香港司法嘅憎恨。藐视或者是激起对他的伴 离伴 离伴又或者对于香港居民之间的不满或者是离伴又或者引起不同阶层民间的恶意和敌意或者煽动他人用暴力。那咁就首先呢我就必须要郑重声明呢我哋我唔系讨论緊今日你哋大家所討論緊嘅案件，因為而家進行司法程序，由社會嘅決定究竟係咪合法咧？我諗呢個係唔恰當嘅，亦都係藐視法庭嘅行為嚟嘅。最終呢個係由法庭去定罪。所以第一點我哋就唔係討論呢件案件。第二咧就係我想回應翻你頭先嘅觀察，呢條法例冇錯係好舊嘅。呢條法例冇錯回歸之後係冇用過嘅。咁但係法例就係法例，直至到佢被推翻之前，都係有法律效力嘅。咁就我留意到今朝早就有位即係法律界嘅講師就話：，呢條法例一定過唔到呢個人權嘅平衡測試啦。咁因為咧，呢條法律喺即係香港有人權法案之前都係通過嘅。呢啲說法係唔係100%。準確嘅，亦都可能顯示有依持有依啲意見嘅人對於人權嘅原則嘅研究或者認知又唔係咁深都唔定。一條法例，除非佢係違憲，否則佢係有法律效力。咁點樣去判斷佢係咪違憲呢？咁就去睇睇佢會唔會係干犯咗或者同呢個國際人權公約裏邊嘅條文不一致，因為基本法第39條規定咗。香港是適用於即係國際人權公約其實個全名應該是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適用於香港的。如果違反呢個條文咧，咁就有機會咧係屬於違憲。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喺呢個國際人權公約裏面第19條咧，有關言論同埋資訊自由嘅條文裏面咧，其實寫得好清楚，就話呢啲所謂自由咧。是有一些特別的附帶的義務和責任。這個義務的責任就是不可以在行使的權利的時候去傷害他人的權利傷害他人的名譽傷害這個國家安全 傷害公共安全啦，傷害呢、這個醫療嘅安全啦，又或者違反風化咁嘅。嗱、啊，咁即係第一件事，大家要明白嘅咧，喺人權方面咧，就係、是、其實你係冇權力或者冇人權咧去破壞國家安全嘅。 嗯、 啊，如果係違反咗國家安全，嗰啲就唔係自由嚟㗎啦，已經。OK， 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呢點。咁啊，裏邊所談及嘅他人嘅權利啊，或者係公共安全係講緊咩嘢咧？咁有好多人，包括我哋啲律師咧，可能就唔明咩叫公共安全，佢以為係哦過馬路唔好衝燈就係公共安全，或者係公共嘅秩序就係講緊遊行有冇權利啊？咁其實唔係嘅，公共安全咧其實係一個法國嘅詞語嚟嘅，叫做 ordre public。Ordre public 嘅裏邊嘅意思咧，唔係普通嘅公共秩序，係講緊嘅點樣維繫社會嘅一啲核心價值同埋原則。咁所以你講咧，一個社會裏邊咧，要尊重唔同嘅群體咧，其實係符合呢個 Ordre public 裏邊所講嘅要求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有法例話，喂，你唔可以令到個社會裏邊嘅唔同嘅群體互相仇視或者互相敵對咧，對唔住，唔係一定違反呢個國際人權公約嘅。咁所以咧，你咁早你就下到定論就話，唉、對唔住啊，我覺得因為佢行使緊言論自由，所以咧就一定係違反呢、這個國際人權公約啦，或者違反基本法啦。呢啲咁嘅説法係太過片面。所以我哋喺讨论嘅时候，我哋要留意，就系话我哋睇紧嘅就系话有冇人会唔会系犯咗法咧？咁喺我哋而家讲翻我哋而家呢个刑事罪行条例里边咧，最重要睇就系佢有冇个煽动嘅意图。第一个煽动意图咧，唔系单单睇佢印咗啲咩嘢。不是这么简单的。你是要看他有没有意图呢，就是说其实你要看这个人或者这个组织过往的言行是怎样。如果他过往言行他表示了就是他一向都很憎恨政府的解约，他很憎恨政府的。他要推翻政府，他要香港成为一个独立社会的，因此他又很讨厌，亦都叫人哋唔好信任呢个政府里边嘅司法系统或者執法人员嘅。然后佢去走去写一啲嘢或者出版一啲嘢。咁呢个就有机会呢符合咗，即係干犯咗呢呢个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同埋第十条。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呢，法律就唔係大家持一个政治立场就可以決定對或者錯咁簡單。 係嗱，湯家驊，我想即係請教一下咧，由以往香港嘅案例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咧？點樣證明佢係引起咗，譬如話係香港居民間嘅不滿或者離叛咧？哦 ，OK， 咁所以你好難咧，係去將第二件案嘅情況照版主咁擺翻落嚟，因為咧每一個我哋嘅喺呢個普通法嘅制度之下咧，我哋係引用案例咧，就唔係引用案例嘅結果咁簡單，而係引用案例嘅基本嘅原則。咁我只可以話咧，喺即係六七年、六十年代咧，香港暴動嘅有一次暴動嘅時候咧，係引用嘅一條例，亦都成功咧係檢控過一啲人。 嗯， 咁當時嘅法庭嘅理據咧，或者原則咧，今日適唔適用咧？这个都有待法庭去厘清的。 但是 我想请教就是他需不需要说经过某一些的测试，然之后就去证明呢他真的是引起了譬如是对于司法的憎恨啊、藐视或者是需不需要的 煽动的罪从来都不用证明真真正正做到一些譬如是说令到人對司法體系失去信心嘅結果嘅，依、這個其實一啲都唔奇嘅，因為我哋講緊藐視法庭，其實都係咁嘅。藐視法庭咧就係話，你去說服一啲香港人對於法庭失去信心，或者係對法庭有蔑視，但從來都唔會去需要證明呢樣嘢嘅。你需要證明嘅只係話有可能， 达到呢个目的，就已经足够噶啦。咁呢个罪行咧，就唔系净系香港发明，亦都唔系中国发明嘅，对唔住，全世界都系咁嘅。啊，所以有好多罪行咧，其实你所睇嘅嘢咧，其实系防范性嘅。国安法就系一个好嘅例子，系防范性嘅。你唔会等到个国家已经俾人颠覆咗啦，然后你自走去检控佢，唔系，系佢国家被颠覆之前。你会检控佢嘅， 清晰。 但汤家骅其实我哋想问嘅系，即系唔系话个结果要去到论证系咪真系引起人哋嘅憎恨，而系佢个表达手法，可能佢喺批评紧个制度，或者批评紧某一啲特定嘅群体，佢同咧就引起仇恨，可能系一线之差。 解释吓，好好。点解你需要证明有个煽动意图嘅原因？ 嗯， 同埋嗰个必要性喺度。OK， 如果你系去批评。是你从来都冇一个即是要制造仇恨的意图的话呢，咁你是不构成呢个罪行的。咁但係佢有冇一个咁嘅意图呢，就要睇佢嘅即係环境嘅证供啊，佢过往嘅言行啊，去证明。譬如你好简单，你做新闻报道，你去报道一个人去讲呢样嘢，其实你係冇犯到罪嘅，因为你冇一个即係煽动嘅意图，你只係报道嘅事实。啊，但係如果呢个人由开始已经一早有预谋，或者甚至有策划去组织我成立呢个工会嘅，我就系要做呢件事。所以一有机会咧，我就会出一啲咁嘅嘢，我会继续出呢啲咁嘅嘢，直至我达到目的为止。嗱，如果系咁嘅情况咧，你就好大机会咧干犯咗法例。我哋而家唔知道我哋情况系点样，因为对唔住啊，我明白啦，传媒好多时都中意咁样做嘅，就系有人拉咗佢咧，就已经一跳就跳到最后嗰步，就究竟佢有罪冇罪咧？佢你咁样拉佢啱唔啱咧？其实呢啲咁样嘅推测啦，系极之不恰当、不健康，亦都系唔应该做嘅。因为你而家知道嘅可能系九牛一毛，系冰山一角，你根本都唔知道个警察有啲咩证据喺手。 汤家骅， 咁你就去评论，唔系我啲唔啱，系咪公平咧？其实唔公平。 我哋亦都唔系讨论呢一宗嘅案件，但系我想有一个原则性嘅问题咧，去请教就系、是、因为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政治讽刺嘅漫画啦，咁佢哋有阵时系讽刺嘅内容咧，可能有一啲嘅叫做指明嘅对象，但系可能亦都有一啲嘅暗示嘅对象嘅。其实我想问咧，即系喺应用呢条条例嘅时候咧，我哋需唔需要系有一啲好清晰嘅指明嘅对象，系然之后先至可以成立到即系呢个煽动意图嗰样嘢？ 都要嘅，因为一切都要由个法庭根据嗰个个案嘅情况咧，系去决定嘅。我一直都用一个例子嚟藐视法庭，就系、是、一个即系相当相近嘅一啲法律嘅理念，同埋个罪行都系一样，都系仲用同呢个咁啊角度咧去尝试。当然啦，如果你坚持以身试法咧，系都要踩线，咁你俾人拘捕就即系与人无尤啦。咁、但系你系冇一个咁嘅意图嘅话，其实你唔可能会做到呢啲咁嘅嘢嘅。 好啊，唔该晒你，汤家骅，麻烦晒吓。汤家骅系资深大律师啦，咁啊，佢头先就都大概解释咗啦，就系、是、唔需要有个结果嘅，最主要就系你嘅意图，由你过往嘅言行去睇下你系咪有一个咁样嘅意图嘅。嗱、咁不如咧，我哋听一听咧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啊，翻嚟继续倾呢个议题啊。 举办奥运赛事，同时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预防感染，绝非易事。向所有参与筹办奥运的人致敬，感谢他们在各个场馆所作的努力。巴克向德人承诺，将尽最大努力避免日本民众面临感染的风险。德人将以奥运会和残奥会名誉总裁的身份出席明天的开幕礼，同日在皇居会见到访第一夫人吉尔。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烟花在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并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天气酷热，普遍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加集结在南宁之东南偏东约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或西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移入北部湾。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较早时啦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油潭尾村。另外喺九龙啦，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奥运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比较长的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在太古城，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林士街那段车多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另外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都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天马苑，而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嗰段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啦，都仲系比较繁忙噶。龙尾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设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ayHK, 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洪松德博士，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梁礼勤，好开心可以同一班专业评述员啦、资深港队运动员一齐主持奥运第一台，仲有香港体育学院嘅专家同我哋全方位分享运动专业知识添。我哋一齐嚟为港队打气啦！ 7月23号星期五，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是来自香港少年领袖团的余心瑶。咁睇完呢套剧之后，我觉得会令我联想到制服团队里边啱啱入嚟嘅时候对未来嘅感觉同埋憧憬咯。 我是来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阿 Mac。咁我啱啱睇完呢一个号手就位，咁就发现佢呢一个剧系青春热血，而且有好多靓仔靓女。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陆宇光。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陆宇光，关于呢即是这个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有关于煽动刊物，其实在法律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都还有些地方是我觉得即是应该要跟公众解释一下的。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不如请来另一位法律界的人士，就是大律师黄宇日。黄宇日你好。 黄宇日你好。 你好， 系黄宇日。首先咧，想请教一下啦。咁因为我哋刚才咧，亦都同另外嘅一位嘅法律界人士啦，就系资深大律师咧汤家华咧倾过嘅。咁佢就话咧，如果根据翻即系呢个刑事罪行条例嘅第九条，有关于煽动意图咧，其实就唔需要去睇咧佢嗰个结果，主要咧就系根据咧嗰个嘅人士过往嘅一啲嘅言行啦，然之后咧就去判断佢有冇一个煽动意图啦。咁不过咧，其实我都想问啊，喺真系喺个法庭上面咧，需唔需要做一啲嘅测试？譬如系可能真系证明有冇人系受到佢哋所发布呢啲嘅刊物而受到一个行为上嘅影响，然之后先至可以定到佢罪嘅咧？即系嗰个嘅入罪嘅门槛啊，到底系点样咧？ 冇需要嘅，因为嗰个结果咧，其实系并非嗰个控罪嘅元素之一嚟嘅，个控罪。那個、只需要是你有那個意圖而去發布那些刊物或者做那些行為呢，那無論有沒有達至那個結果呢，那都是已經觸犯了那個罪行的。 嗯， 但是怎樣判斷那個發布的文字、或者刊物、內容等等是屬於一個煽動，即是譬如是煽動意圖呢，講起譬如引起一些的憎恨啦，對政府、對司法或者居民之間或者不同階層之間的一些敵意啊、憎恨啊，點樣去證明呢樣嘢 啊？首先判斷一個人佢講嘅嘢嗰個意圖，咁你都係要睇環境證供嘅。個意思就係話你要睇佢嗰個內容係咩啦，佢發布嗰個嘅預警啊，或者個背景啊等等啦，咁甚至乎係。一個人佢平日嘅一啲行為，咁可能都會反映咗佢一啲嘅意圖啊，或者發布嘅人佢哋互相之間有啲咩嘅溝通啊，咁呢啲全部都有機會會反映到佢哋到底發布嗰啲文字或者刊物嘅時候嗰個意圖咯。咁當然永遠都冇一個好明確嘅界線，就係點樣先至構成到煽動意圖咧？咁你永遠都係要睇翻每一個個案嘅案情啦，睇翻佢發布嗰個文字嘅內容、個場合等等咯。 嗯，因为我即刻即系会有一个疑问咧，就系、譬如我哋而家嘅政治讽刺漫画咧，有阵时就真系用一个明示啦，有阵时可能用一个影射嘅方法啦，有阵时用一个暗示嘅方式咧，去表达一啲嘅睇法噶嘛。咁其实佢可能就系譬如表达咗对某一啲嘅政府行为嘅反感嘅咁样，或者系批评嘅咁样。咁其实喺个定罪嘅门槛上面咧，需唔需要系好明确地去知道佢系讲紧啲乜嘢人、乜嘢群体？然之後先至可以入到去罪嘅咧，即係我其實都想理解一下，就係政治諷刺漫畫可能用好多影射啊，其他嘅種種方法，係咪會唔會有機會係觸犯到呢條嘅刑事罪行條例咧？ 嗱，你講機會嘅話，咁其實我就認為喺現今呢一個世代，永遠都有機會嘅。咁但係當然另一邊上亦都有好多嘅保障啦，譬如就係話。在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的括弧 2A 都有讲的，就是说任何作为言论或者刊物呢，不会仅因其有下列意图而具有煽动性。A 就是显示那个女王陛下就应该其实是现在看呢，就应该是代表香港政府的，香港特区政府的，就显示香港特区政府在其任何措施上被误导或犯错误。如果你那个政治讽刺漫画是想显示香港特区政府在他那些措施上犯错误呢，那这个就不会被视为煽动意图啦。那第二个保障就是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啦。那这个其实有不同的层面可以去分析的。其中一个有公众或者法律界有是想过的呢，但是在法庭上是未判的呢，就是到底 而家有咗香港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权法案对于言论自由嘅保障嘅时候呢，首先嗰啲纯粹係引起憎恨或者藐视香港特区政府嘅一啲嘅言论，本身係咪就可以构成呢个控罪呢？定还是係佢係要有一个用即係引起暴力或者即係影响公安、影响公众安全呢一啲嘅意图，先至会係可以定罪囉。咁呢个其实未有香港未有案例去即係处理呢一个法律问题嘅。 嗯 嗯。咁即係话可能要即係参考啲外国嘅案例係咪呢啲 係。外国就反而冇乜未必有案例可以好有参考价值，个原因就係其实外国呢大部分嘅即係普通法先进普通法地区都已经用立法嘅形式去即係更新咗或者取替咗呢一个嘅煽动意图罪。因为呢个煽动意图罪呢佢係源于普通法嘅。咁喺香港呢就喺殖民地年代就用一个立法嘅形式就即係取替咗普通法嗰个罪行啦。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喺普通法嗰个罪行里面呢，佢就有一个元素係要煽即係有一个暴力嘅元素喺入面嘅，或者影响公共安全咁嘅元素。咁但係去到立法嘅时候呢就冇将呢一个元素加到落去嘅。咁反而喺呢个殖民地年代1952年呢，有一个香港上诉法院嘅案例呢，佢就讲到明就话因为呢在立法的时候就没有加到暴力这个元素，所以呢那个立法的意图就很明显是将这个暴力元素这个意图排除在外，所以就不需要证明任何暴力的元素。但是这个的判决到今时今日可不可以承受到这个香港人权法案和香港基本法保障言论自由这个新的法律框架底下，可唔可以即系承受到个法律挑战呢？咁呢个就系将来法庭有可能有机会要去判决噶咯。 嗯，其实你见呢啲案件咧，去到系咪达至定罪呢个嘅门槛咧？咁将来会系法官去到判断啦，还是你会唔会见到有陪审团咧？还是即系好视乎嗰个案件系其实交俾乜嘢级别嘅法院去到处理咧？ 这个控罪就好难会去到陪审团，因为其实佢嗰个最高刑罚系监禁两年嘅啫，咁所以其实一般嚟讲，裁判法院级别都已经足够去处理呢个案件噶啦，咁再上去一级，咁就系区域法院啦，咁裁判法院同埋区域法院都系由法官去审案嘅啫。 嗯，即系除非咧系即系有一啲嘅上诉啦，而上诉到去上诉庭啦，咁先至不过上诉庭都系由法官去到处理嘅吓。嗱，咁但系另一个问题就亦都想理解一下啦，就系、是、何谓管有咧？因为咧，如果根据翻呢条嘅刑事罪行条例嘅第十条啦嘅第二条啊，就系话如果任何人咧无合法辩解而管有煽动刊物咧，即属犯罪。咁其实管有嘅意思系点样咧？我需唔需要知道嗰一本系煽动刊物，咁我先至会有机会入罪？定是譬如好像现在这样的状况，警方是指这些呢是涉嫌是干犯了煽动刊物罪的，那是不是涉嫌干犯了煽动刊物罪，我已经是需要，如果我发觉屋企有这些刊物，我是已经需要丢弃它呢？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看第十条的括号呢，的確是你就咁管有嗰個嘅煽動刊物，而你冇合法辯解咧，咁已經係犯罪噶啦。咁當然可以係會可以去嘗試提出一個法律爭拗，就係管有人會唔會需要係知悉嗰本煽動刊物嗰個煽動意圖先至係犯罪咧？咁但係呢一個又係一个未有法庭判例的一个领域来的，咁所以我自己就咁睇，骤眼睇落去咧，就认为即系倾向初步倾向认为咧，较有可能嘅解释就亦都有机会就系 唔需要知识嗰个煽动刊物嘅意图，你就咁管有都会系犯罪咯。 嗯。 另外就一啲网上嘅行为啦，因为咧都今次嘅罪行都涉及譬如发布啊咁样分发啊展示咁样啦。咁如果喺网上系曾经喺社交网站上面系分享过呢啲涉案嘅刊物，咁亦都有冇可能系涉及违反呢个嘅罪行啊？ 有嘅，因为呢一条罪行规管嘅系刊印、发布、出售、分发、展示或者复制嘛，咁所以佢包含嘅。嗰啲行为系好广阔嘅。 咁我想问，即系譬如如果我有人去话，其实因为我可能好耐好耐之前咧，曾经喺社交网站咧分享过，即系呢一啲嘅叫做贴文啦，或者呢一啲嘅刊物啦，咁我其实都唔记得咗啦，已经。咁、然之后就俾人发现咧，喂，原来你某年某月某日咧，曾经系去分发，即系叫做系 share 过咧，即系分享过咧呢类咁样嘅贴文。我可唔可以用我已经唔记得咗我曾经做呢个动作咧，而成为一个辩解噶？即系我而家需唔需要系揾一揾我嘅社交网站嘅即系历史咧？吓，睇下我系咪真系有发放过呢啲嘅贴文咁样啊？ 唔记得咗就唔系个辩解理由嚟嘅，因为唔系一个辩护理由啦。因为你嗰个犯罪行为喺你发布嗰刻，其实已经系做出咗噶啦。咁所以甚至乎你今日去删除咗佢，其实你嗰个犯罪行为都系做咗嘅，只不过可能系删除咗之后会变咗就冇咗个证据去即系拘捕或者检控啦，或者就算他日被问翻出嚟嘅时候，咁可能系一个求情嘅理由咁样咯。 咁譬如即系互联网咧，因为如果有一啲嘅人喺啲网站发布过呢啲咁嘅文章啊等等咁样，咁其实系唔系即系保险计咧？可能佢哋都系应该要去移除佢咧。 我认为系噶，即系保险计系连即系我经常强调，唔系讲话被唔被定罪嗰个风险啊。咁既然警方而家拘捕得。发布呢个刊物嘅人士，咁好自然地，如果你曾经系分发过或者发布过同样嘅刊物嘅话，咁你当然亦都会有一个被捕嘅风险咯。 即系我唔需要等待，即系法庭有一个判断，佢系咪真系煽动刊物？总之而家警方如果系以涉嫌发布煽动刊物呢个嘅罪行去拘捕咗嘅时候，即系我保险计咧，我都应该系做翻一啲防护自己嘅动作，就系删除翻有关嘅一啲嘅贴文啊，或者有关嘅一啲嘅上载啦，咁样系咪啊？ 我唔会俾一个意见。任何人應該怎樣做，但是我會講出就是指出就是當警方去拘捕得那個發布這個刊物的人士的時候，如果你同樣發布過這些刊物，你就會有同等被拘捕的風險咯。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黄宇日，唔该晒吓。黄宇日咧系一位大律师嚟嘅，咁同我哋解释咗咧相关嘅条例要求啦吓。 系啊，咁其实国安处嘅高级警司李桂华咧，咁今日喺记者会都被问到咧，即系关于管有呢啲嘅绘本嘅问题啦吓。今次涉案嘅，即系涉及呢个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嘅涉案嘅一啲绘本嘅一啲问题啦。咁个李桂华就话咧，如果系家长单系管有呢个绘本咧，佢就话睇唔到有违法嘅成分。咁但系咧就呼吁家长咧就尽快将绘本丢弃，就唔好俾儿童睇到。又呼吁咧商户咧就唔好再派发。如果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咧，可以联络警方。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一倾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是、涉及咧恒大啊旗下香港嘅楼盘啦，佢嘅按揭嘅问题嘅噃。电话号码1872311，南之心机旁边有冇啲听众朋友呢？你本身系持有恒大嘅楼盘，亦都系做咗一啲嘅留翻按揭噶啦。咁对于呢段新闻，对于你有冇啲乜嘢影响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 喺呢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嘅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同你嘅故事。 如果你想知道劇情发展，就要运用下你推理小说家的头脑，去找出下一封信的所在位置。 蛤， 冇噶啦。 阿爸又会玩啲咁嘅嘢嘅？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六，猫咪教会我的事。 星期六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一般女性揸车都好安全。 你唔使咁样包底嘅，都冇人讲过佢唔安全。呢啲咪即系自掘坟墓嘅典型例子。 我哋 一路都冇讲过女司机， 我哋唔系冇 唔安全。 我明白啦，各位观众，我哋真我笑死。 我哋今个礼拜想讲嘅题目就系汽车， 系啦，唔系司机。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陆宇光内房恒大咧，佢哋由于近日有一啲嘅负面消息啦，咁所以咧而家最新个情况就系咧，即系根据好多报章报道啊，就系话已经有六间嘅香港嘅大型银行啦，包括咗咧汇丰啦、渣打啦、东亚啦、中银香港啦、恒生啦同埋建行亚洲咧，都系唔接受咧恒大楼盘嘅流花按揭申请嘅。咁要留意啦，其实而家恒大下边嘅楼盘咧，就包括咗系恒大君龙湾一期啦，应该是说恒大君龙湾一期就是二楼现楼来的。咁但是它的二期就是流花来的。另外就是长沙湾的恒大瑞丰亦都是一个流花来的。即是有买家应该可能会有受到影响的。 是啊，咁一啲報章都估計咧，可能近60名嘅買家咧係受到影響噶。咁而今次咧就係宣布話唔再即係報道話啦嚇，消息話唔再幫呢個恒大樓盤嘅流花做按揭申請。呢六間銀行咧已經佔咗咧就係流花按揭嘅市場佔有率咧係超過85%啦。咁所以呢啲嘅買家如果唔能夠喺呢啲嘅銀行做流花按揭嘅話咧，咁可能咧即係佢哋嘅選擇咧都唔係太多啦嚇。 嚇咁啊，今次事件對於買家有啲乜乜嘢？嘅影响啦，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而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嘅系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嘅。黄美凤你好， 黄美凤你好， 系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即系而家据业界嘅消息咧，系咪都系有六间嘅银行咧已经系停咗恒大呢几个嘅新盘嘅流花按揭申请啊？ 嗱，如果据我所知咧，咁基本上咧，我哋见咧，其实如果话真系一刀切去暂停嗰个流花按揭申请咧，咁其实严格上嚟讲咧，就应该未至于话有六间嘅，因为当中我哋见到有啲银行咧系有一啲嘅我哋叫弹性嘅处理喺度嘅，咁所以其实实质上我哋见到受影响嘅买家咧，其实个数量咧。睇翻咧就唔係好多嘅，應該係咁，因為我見到其實因為最緊要就有啲銀行其實基本上都有講咗咧，就係話如果已經係遞交咗申請嘅話咧，咁其實都會照進行嘅。咁呢點係好重要嘅。咁其實我哋見到有啲銀行咧個做法咧就係、是、所謂嘅彈性咧就係、是、可能比較上受影響就可能最近咧係買咗呢個單位，咁而亦都揀嗰個職工期咧。而嗰個完成交易日期係正正都仍然係落喺嗰個流花期嘅階段咧，咁就受影響嘅。咁即係其實比較上應該係最近成交嗰啲買家為主嘅。咁但係我見到都有銀行個彈性處理，就因為都如果君龍灣二期係相當接近嗰個收樓期啦，佢哋估計咁。變咗咧，其實都有銀行咧，就係佢會照係進行嗰個批核嘅。咁但係當中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就係話睇下嗰個交易期前咧，發展商已經攞到嗰個滿意紙係做現樓按揭上會未啦？嚇，如果未嘅話咧，咁就可能咧會即係叫客人咧去延期嗰個交易嘅。 係嗱，黃美鳳啊，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所限啦，我哋要聽7:30新聞報導啊。不如7:30新聞翻嚟咧，請你繼續同我哋解一解而家個情況，同埋對於買家可以做啲乜嘢啊？7:30新聞報導。 香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干事，指他们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在去年六月至今年三月期间出版三本名为《羊村守卫者》、《羊村十二勇士》和《羊村清道夫》的儿童绘本。警方说他们意图将反修例运动等政治议题简单化和美化，荼毒儿童，引起他们对政府和司法制度的憎恨。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三本绘本属系列出版，当中有时序表，亦都有盗读，并非虚构。他又指出，批评政府没有问题，有关绘本问题不在于隐喻，而是不可以有煽动意图。元朗721事件判刑，有庭内公众席人士在民判之后大声辱骂主审法官叶作文，有被告的家人和协助家人的人士其后召开记者会，质疑判刑太重和不公。司法机构回复查询时说，不评论个别个案，强调任何试图向法官或司法机构职员施加不当压力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司法机构说，一直以来法官和司法人员依法处理案件，确保司法公正，并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的精神维护法制，主持正义，若果对判决或判刑不满意，有上诉机制处理。外交部表示，目前有100多个国家批准使用中国的新冠疫苗，30国领导人已经公开接种中国疫苗，多国政要高度评价中国疫苗为当地抗疫所作的重要贡献，接种中国疫苗的外国民众亦都为中国疫苗投下了赞成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又说，越来越多科学理性的声音为中国疫苗证明，为中国疫苗贴上安全标签，这个充分说明中国疫苗是有效安全。截至目前，中方共向100多个国家和组织提供超过5亿剂疫苗。中方一直积极支持并参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中国疫苗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之后，有关企业全力组织生产供保，生产保供，未来四个月内将向计划提供1亿1000万剂疫苗现货，并就长期供应疫苗达成意向。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以散布疫情错误信息为由，移除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发布的多段影片。当地传媒报道涉及共15段影片。 YouTube 在声明表示，平台不容许声称养鹿灰有效治疗和预防新冠病毒，或声称口罩无助防疫的影片内容。移除影片之前经过谨慎审查，决定是基于平台守则，而非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博尔索纳罗的影片频道包含每周全国演讲与官员对谈等影片，他曾经将新冠病毒和艾滋病相比，又曾批评封锁和口罩令等抗疫策略愚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较早前近浙江街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大约几分钟前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过咗启德隧道去到启福道油站对开，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浙江街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排到去启福道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咧，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浙江街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七贤道南近理工大学。而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的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就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企业村一段车多，龙尾近德宝花园。另外在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而家近广东道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股民好多时候呢好容易被一啲概念啊主题呢就吸引咗，忽视咗呢嗰隻股份个估值呢其实係非常之高。呢啲容易入口嘅零食啦，咁一旦殺估值呢，殺伤力呢係好厉害下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我係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嘅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我哋喺7:30新闻之前咧，就系同中联按揭董事总经理咧黄美凤啊，就系倾紧咧，系有啲嘅公司咧，佢哋由于一啲嘅考虑啦，咁所以咧系暂停接受咧系有关于恒大啊佢哋嘅流花咧嘅一啲嘅按揭嘅申请啦。咁啊，头先啱倾到咧，黄美凤啱倾到咧，即系亦都有唔同嘅银行咧有弹性处理噶，揾翻黄美凤出嚟先。黄美凤你好， 黄美凤 系你好， 系啦嗱刚才咧你就话即系其实受影响人数都唔系太多嘅啫，咁因为有啲银行咧就做咗个弹性处理啦。咁据你哋了解，其实究竟有几多嘅买家或者会受到影响咧？ 嗱，其实咧我哋就冇实质去做过，不过咧如果你见到近排嘅买咗楼，亦都要需要喺呢段时间申请按揭嘅买家咧。咁主要集中喺君龙湾以期呢一个楼盘多啲嘅。咁其实几十个嘅客户当中咧，咁亦都会睇翻咧，有一部分我哋都见到咧，应该如果以我哋客户嚟睇，都见到系有啲系批咗噶啦。有嗰啲又或者咧，占大部分咧，其实佢哋系申请阶段。咁我哋都有向银行了解过咧，申请紧嗰啲嘅客户咧，其实佢哋会照進行去做審批嘅，咁所以我哋見咧粗略估計咧，其實市場上咧因為亦都睇到嗰個買賣登記啦，嗰個客户量啦，咁所以應該市場上咧其實真正啊涉及係現階段都未揾到銀行做申請嘅客户數量咧，應該就唔係好多嘅嚇。 嗯， 你點樣理解咧？即係其實幾間銀行咧，即係譬如喺傳媒嘅消息裏面咧，都可能有啲唔同嘅一啲消息傳出咧。即係究竟佢哋係咪真係承接呢個嘅房地產公司恒大嘅流花按揭申請咧？咁好似都有少少唔同嘅消息即係流出。其實你覺得即係有冇需要話即係更加係公開透明去到話俾公眾知，其實佢哋係咪做緊呢樣嘢咧？ 嗱，我諗見到咧，其實我相信銀行都有自己嘅考慮啦，因為即係當中都涉及咗佢哋內部嘅一啲風險評估嘅。咁而當中嘅事實上有啲銀行嘅做法咧，其實佢哋當中希望就係有包括埋一啲嘅處理，例如同客户啊嘅溝通啊，或者都係即係話，例如鼓勵客户，如果可能佢哋安排上需要延期，又或者將嗰個付款方法由而家嘅即係90日付款方法轉做一個延期嘅付款方法咧，咁例如都可能例如可能鼓勵客户係同發展商溝通翻，會唔會轉嗰個付款辦法？呢啲我諗，因為銀行當中亦都涉及咗咧，希望盡量幫到客户一個彈性嘅處理。咁所以有啲情況底下，我哋都見到可能銀行喺嗰個整件事上咧，有陣時未必話係可能講得到咁多佢哋喺嗰個安排上嘅處理咯，咁但都見到的而且確會有銀行咧喺如果嗰個完成交易或者提取貸款期係落喺嗰個流花期嘅階段咧，如果而家係即係新遞交嘅申請咧，就係暫停咗接受。 咁但係對於呢啲即係本來想交申請嘅買家咧，其實佢可以點樣做啊？即係除咗話揾過其他銀行，即係有冇其他銀行可以承接之外咧，即係最差最差最差嘅情況之下，係咪即係代表佢哋可能要放棄，甚至可能要搭訂啊等等咧？ 嗱，我哋先唔好講最差，因為盡量都幫客人嘅。一般嚟講，我哋見到有幾個情況咧，客人係可以考慮嘅。例如果佢哋基本上而家落入喺呢個情況，我諗比較上都係因為而家有個樓盤啦，因為接近現樓階段咧，其實個付款方法咧，如果最近都係得翻90日呢個付款方法啫，相信客人都係揀呢一個嘅。咁其實咧，當中如果佢係揀咗90日。嘅付款方法咧，其實如果最近買咗呢個單位嘅客户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佢嘅交易期咧，可能咧已經係去到九月啊、十月。咁其實咧，我諗睇翻個情況咧，就係、是、首先佢要都要揾翻銀行去做申請啦。咁而家我哋都見到其實就未至於話間間銀行唔接受嘅，咁所以盡量就當然係揾一啲。即係接受按揭申請嘅銀行啦，咁但係當中如果喺銀行申請裏面可能有一啲風險評估方面嘅問題係希望要去做調配嘅話，咁就即係可能要睇翻個情況咧做調配啦。例如咧，佢喺嗰個提取貸款嘅日期嘅時候，咁都仲未係一個現樓，即係叫未可能未即係收即係攞到個滿意紙咁樣嘅。咁要睇翻銀行嘅做法，如果銀行認為都要即係要攞到滿意紙現樓嘅階段先要做嘅話咧，咁首先可能會需要去做一個延期的交易，又或者有些銀行呢，它要求呢是再清晰一點的，它是希望現階段呢客户呢就已經需要是在個文件上呢跟發展商夾返呢，就由現在的90日的付款期呢轉為呢是一個即好像延期一樣，是即是說要收到滿意紙啊，是現樓階段呢才完成交易，那它可能需要去轉去那個交易期同埋或者那個付款方法方面要轉換啦，咁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咧，咁其實客户基本上咧，因為始終銀行係接受現樓按揭嘅申請嘅，咁原則上係應該係可以有方法去解決。 咁所以今次個事件可唔可以都理解成，即係買家去買樓花嘅時候咧，可能即係都要承受一定嘅風險咧，因為即係相關嘅一啲發展商可能真係佢自己出現一啲嘅財務問題，咁會唔會真係出現即係一啲銀行都可能要評估嗰個風險，而導致到佢又要考慮即係咪做呢個按揭申請？咁其實係咪買家去到買呢個樓花嘅時候，都要留意翻即係相關嘅房地產公司佢背後嗰啲財務狀況？ 其實某程度上咧，如果要做最保險嘅做法咧，其實都可以咁樣講嘅。咁但係咧，因為始終咧，依個事件咧都係入於其實如果歷史以嚟都屬於係幾罕見嘅。咁當中咧，因為一向咧，其實做樓花按揭咧，即使唔好話客户銀行咧，其實自己都原則上做足曬評估嘅都要。咁但係例如而家咁樣，其實發展商咧，基本上銀行原本咧都係認可係做嗰個樓花按揭。 咁但係當然咧，突發嘅事件或者一啲消息令到銀行去增加嗰個疑慮，要去暫停個申請咧，就其實就未必有陣時估計得到啦。咁但係我諗客户方面咧，如果用最保險嘅話咧，當然啦，如果係一啲尤其是譬如中小型嘅發展商，咁佢哋如果係想要最保險嘅，咁其實佢都可以衡量依方面咧。例如當然啦，即係始終最保險嘅永遠都係做一個現樓黃期，即係話咗一個延期嘅申請咁樣。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美凤倾到呢度啊。黄美凤咧系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嚟嘅，咁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倾其他嘅议题。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系。 大家好，我是 Uncle Ray。 My advice to you is think twice before you lose your temper。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同堂细妹由细玩到大，家姐知道她入了监狱，心情一定很难受。 我姑姐说到她很曳很曳，我们又真的不太觉得，唯一就是觉得为什么她那么多钱花的呢？有阵时撞到一些熟人，她都会很下意识叫她们不要走来。苏哈，你要努力，我们都不会放弃你，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 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提出告别劏房愿景，而另一边厢立法会近日都审议紧劏房租务管制的法案。房屋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下一步应该循什么方向去解决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成大学者亦都是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成员叶毅明教授分析一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跟住咧，陆宇光，我哋不如倾下咧，申诉专员一个主动调查报告啦。咁主要咧就系针对住一啲唔同语言嘅传译服务嘅，因为譬如而家咧，即系咁讲啦，即系除咗广东话同埋英文之外咧，香港有好多唔同族裔嘅人士啦。咁譬如即系无论系乌尔都语啊、旁遮普语啊、越南语啊、印尼语啊、尼泊尔语咧，呢啲嘅传译服务咧都有佢需求嘅，无论佢系可能系处，特别系处理紧，譬如一啲法庭嘅案件嘅时候啦，咁就更加系关键啦。咁但系咧，如果根据翻申诉专员公署咧今日发表嘅主动调查报告啦，其实佢主要就系讲紧咧喺2018年开始啊，其实咧喺司法机构嘅司法政务处啊，已经系停咗咧提供同埋更新咧一份咧系有关于即系传译员嘅名单嘅。嗱，咁呢个传译员嘅名单咧，其实系包括咗外语啦，同埋其他中国方言，即系话广东话同埋普通话以外嘅中国方言嘅传译员嘅名单啦。咁以往咧，唔少执法部门咧去揾呢啲嘅传译员嘅时候咧，佢哋都系会参照呢一份司法机构政务处备存嘅名单嘅。咁但系由于咧系司法政务处咧，佢哋喺2018年8月起咧停咗呢份嘅名单嘅更新同埋向外提供之后咧，亦都令到咧执法部门嘅一啲嘅效率咧系受到影响嘅。咁同埋咧另外嘅一个即系关注焦点啦，就系当局而家咧系冇整合到咧可以俾唔同嘅政府部门啦，或者相关机构咧聘用嘅外聘嘅外语或者系其他中国方言嘅传译员嘅资料，咁对于传译员嘅要求咧，亦都冇一个划一标准咧。呢、这个亦都系嗰、那个嘅申诉专员公署嘅主动调查报告咧所揭示嘅一啲嘅问题嚟嘅。嗱、究竟情况系点咧？不如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讲先。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融乐会嘅总干事张凤美啊，张凤美你好。 张凤美你好。 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可唔可以讲翻咧？就系点解咧？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报告都引述2018年咧，司法政务处就停止咗向外去提供同埋更新呢个嘅传译员嘅名单啊。可唔可以讲翻嗰当时系发生咩事？对于少数族裔，譬如要处理一啲嘅司法案件，有几大嘅困难啊？ 我谂其实喺报告里面都有讲到咧，因为其实主要嘅原因咧，我哋唔系好清楚点解嘅，但系即系容乐会唔知啦。但系如果睇翻个报告咧，就系好多时咧，因为其他嘅局啊同埋嘅嘅 department 咧会用呢一份名单啦。咁如果嗰啲服务咧有参差啊，或者系对某个别嘅翻译员咧，如果有投诉咧，咁似乎咧佢哋就会向翻呢、這个司法事务处嗰度去做投诉噶。咁其中报告就有提到，因为其实都真系唔关司法事务处嗰边嘅，咁所以佢哋就决定停止咗呢一个嘅服务啦。咁如果喺我哋观察之中咧，其实我哋就唔知道近年裏面譬如一啲一啲翻譯員嘅質素係咪因為咁樣呢受到影響，因為一路以嚟呢我哋聽啲即係少數族裔嘅嘅回應呢都係話喺司法機關裏面呢嗰啲翻譯嘅質素呢係最好嘅。咁以至到其他嗰啲呢就係因為冇一個譬如冇一個驗證啦，冇一個認定嘅即係 accreditation 啊嗰啲呢，咁所以嗰啲嘅嗰啲嘅質素咧有參差咯。 但張富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咧？即係過去嗰段時間咧，實際啊，對於一啲唔同族裔嘅人士構成嘅影響係點樣咧？有冇啲實際嘅例子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啊？ 其實我反而咧就覺得係咪佢哋冇咗呢個名冊咧，就難去揾一啲難去揾一啲翻譯員咧？咁我哋聽到咧就係話，其揾翻譯員嘅時候咧，其實時間係耐嘅。譬如好似警務處咁樣啦，譬如有啲人要落口供啊，或者落案啊咁樣，咁嗰個時間咧嘅安排上咧係難嘅。咁譬如有啲咧，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又唔知道佢係究竟係揾緊融會啊。嗰邊嘅翻譯員啦，定係佢其實揾啲外判咗出去，或者一啲私人公司嗰啲，咁變咗唔係個個都會，譬如你咩時間都會係可能會發生事會報警噶嘛，咁去報警嘅時候，可能有啲人咧係唔會即係過咗六點鐘，可能佢唔做嘅，咁所以咧要等一個翻譯員咧就比較耐，咁但係我哋觀察到嘅咧就係話，除咗耐之外咧，個文化敏感度有啲低咯，我哋其實有即係有好幾個 case 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其實係家暴啦，咁而丈夫咧就係、是、有一個嘅禁制令嘅，咁但係咧佢都仍然去騷擾媽媽，咁媽媽咧就唔識講廣東話同英文嘅，咁就女女就識啦，因為女女喺香港土生土長嘅，咁但係女女咧都係18歲以下，講緊係得15歲女嘅啫，咁佢就陪媽媽去報警，咁跟住警方咧就話好啦，咁你落口供啦。佢哋就冇话到俾妈妈听，其实咧系可以可以有翻译员在场嘅。咁佢净系话阿女，你做翻译得唔得？因为阿女已经讲咗，阿女同警察讲，佢话妈妈唔识讲话，咁你做咯，你做翻译咯咁。咁结果喺庭上边咧，出现嘅情况咧就系、是、对方嘅律师咧就系、是、话，因为女女同妈妈嘅关系。而女女去幫媽媽做呢一份嘅即係口供嘅翻譯咧，其實係有偏頗嘅。咁所以佢對即係係啦，佢係嘅律師喺辯駁嘅時候就係話呢叫個官你要睇清楚呢份口供，因為呢個口供咧係女女俾嘅，咁即係女女做翻譯嘅，咁即係唔得即係objective 啊。咁呢啲事其實唔係淨係出現一次，我哋都聽過好幾次，就係話其實警方嗰方面咧，明知道有一個即係你，我唔知佢而家用緊咩 list 啦，咁但係都應該有翻譯員噶嘛，咁佢就應該主動話俾即係一啲唔識講中文或者英文嘅少數族裔聽，你需唔需要翻譯員，而唔係哇見到佢隔離嗰個人，唔理佢係朋友又好、親戚又好，識得講就係你幫佢做翻譯啦咁。咁另外我哋見到嘅情形咧，就係連學校嘅社工咧都唔 知道原來有一啲政府委託嘅翻譯服務噶，因為又係一啲即係唔同嘅 case 啦。咁直情社工就問容樂會，喂，你哋有冇翻譯㗎？你可唔可以俾個翻譯員俾我哋啊？咁我哋話唔係，你揾容會啦。其實即係政府已經泵咗咗錢落去㗎啦，佢哋應該係有。咁連學校嘅社工面對住少數族裔嘅學生想幫佢哋咧，都唔知道有翻譯服務咯。 嗯啊，張鳳美又點樣睇即係近年嘅一啲傳譯服務嘅質素呢？因為申訴報告咧，今次都講話，由於咧即係政府冇再整合一啲部門聘用嘅一啲傳譯服務啦嚇，咁、所以都令到即係譬如話久而久之咧，一啲有經驗啊或者熟悉法庭審訊嘅一啲外語翻譯員咧，係越嚟越困難啊。咁其實係咪見到嗰個質素有下降嘅趨勢？有冇一啲個案由你又留意到噶？ 我哋淨係即係聽到有啲少數族同我哋反映，就係話就算即係叫咗翻譯服務咧，嗰個質素唔係好好，或者係可能唔係佢哋講嗰個語言啦。譬如我哋講緊其實都好多方言噶嘛，即係講緊其實報告都有講中國，即係中國有唔同嘅方言啦。咁同樣，譬如我講緊烏都巴基斯坦嚟嘅人咁其實佢唔係淨係講烏都語。咁而尤其是唔喺城市嚟嘅巴基斯坦人咧，可能佢對烏都語唔係好認識。正如好似我哋講普通話唔係好認識，可能佢係講荷蘭話嘅咁。咁所以佢哋揾到翻嚟嘅翻譯員咧，未必一定係講得即係啱啦。咁同埋因為我哋其實察覺到聽到一般有好多少數族裔咧，寧願唔要翻譯員，就係因為咧佢哋嘅操守問題啦，同埋應該係有保密噶嘛，應該係即係我講乜嘢你就翻譯翻。但係佢哋咧可能會加一啲即係我哋試過咧，就譬如係犯咗案噶啦，咁需要委託翻譯員啦，咁翻譯員咧。直情係去話翻鬧翻佢轉頭嘅，即係佢講完翻譯完一大單，佢就喂乜你咁噶？你做啲咁嘅嘢噶咁，即係呢啲應該係即係呢啲就係講緊佢嘅即係 professionalism 唔係好專業咯，冇錯啦。係 啊，不過張鳳美啊，我其實想問咧，即係你頭先提到有啲翻譯員個翻譯唔係咁準確啦，咁但係點樣去揭發到呢啲嘅事件，發覺佢係唔準確嘅咧？因為嗰位人士佢唔熟悉嗰個語言噶嘛，其實佢無從判斷到底嗰個翻譯員係咪準唔準確喎？點樣揭發㗎？ 即係因為如果你佢譬如你係我講緊就算係。如果唔係講緊犯案嗰啲啦嚇，唔係講警務處嗰啲，譬如係醫院嗰啲咧，咁就會發覺，咦，唔係喎，明明都唔係呢個病， 哦、 即係可能阿 A 幫佢做完之後，咁、哦、佢、okay、下一次唔係揾翻阿 A 噶嘛，咁阿 B 去幫佢做噶嘛，咁就會發覺，咦，原來阿 A 講咗我有呢啲嘢，我唔係有呢啲嘢噶喎，咁，咁所以佢哋就話因為由醫務嗰方面咧，都係缺乏即係培訓嘅， 明白。我反而就想問翻咧，就係因為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今日咧有一個嘅新聞稿啦，咁啊回應翻咧申訴專員公署依個主動調查報告嘅，咁佢哋喺新聞稿入邊咧嗰個發言人就話啦，你頭先提到嘅融會啊，其實就係由民政事務總署去委託咧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營辦嘅一個嘅中心啦，就係叫融會啦，咁佢哋係提供一啲傳譯服務嘅，咁發言人就話咧，其實融会咧所提供嘅一般性传译服务咧，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公共主管当局咧对于传译服务嘅要求噶嘞噃，亦都可以协助到咧唔同族裔嘅人士咧获取到公共服务。咁你点样去睇即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呢个嘅回应咧？咁同埋如果系佢哋觉得系足以应付要求嘅时候，会唔会系喺个宣传上面咧系唔足够，导致到有一啲执法机构嘅人员甚至系学校社工，佢都唔知道原来有融会嘅存在咧？ 我谂宣传系一样，另外真系即系质素嘅问题啦，同埋其实。用唔用得着呢我諗其實唔夠囉，因為講緊即係啱啱一開始嘅時候呢講緊年幾年前啦，其實有好多呢係可以有視像嘅，但係呢融會嗰邊話俾我哋聽呢，就係冇人用過呢個視像，喺一啲政府嘅機關嗰度已經等咗一啲視像嘅，你可以一撳掣呢其實佢哋譬如好似勞工處啊嗰啲咧，咁其實你一撳掣咧就可以搭到去融會嗰度做翻譯噶啦。但係冇乜人用呢、這、一個，因為我諗佢哋唔知道係可以有呢個翻譯服務咯。 嗯。 咁而一般我哋成日 即係同少數族裔去即係去溝通嘅時候咧，都發覺咧，佢哋都係話翻譯服務唔夠，佢哋唔。根本就唔知道去邊度揾翻譯服務， 明白， 我哋都會 refer 翻佢去。 明白。張鳳美，因為時間唔多，二十秒時間，我想問你認為係咪有必要設立一個中央名冊呢？ 有必要，一定有必要，同埋應該要有一個一個嘅叫咩accredited， 即係要有 認證服務、認證水平 嘅，係啦，要一個資歷認證嘅水平，同埋應該有一個規管嘅制度咯。 明白，喂，多謝曬你啊！張鳳美係融樂會嘅總幹事嚟嘅。 咁我哋節目成日教咗之前咧，就提到話咧，就有沙特駐港領事嘅仔女咧，就係確診染上新冠病毒啦。咁今亦都係咧，就係被發現咧，就係佢之前去過其他社區地方啦。咁今日咧就有一個嘅衛生署嘅回應啊，咁就係話咧係佢哋咧就違反咗豁免條例，衛生署咧就係採取咗行動，取消佢哋嘅豁免人士資格，同埋將佢哋送往咧係接受強制隔離噶 嚇。咁亦都係確認咧，就係領事官員級別嘅人員同埋直系家。家属咧系可以